心与心的相拥，牵手多少跋涉的风雨，风雨化作动人的歌谣，牵手多少海水的拼搏，拼搏增添岁月

山三花的红脸蛋哟，漂漂亮亮小美人哟，痴心的爱着你，你爱我的妻哟。 心的爱着你，你快快乐乐我的亲哟， 我们的生活比明天浓，我们的生活比明天

美丽，苍

长影。